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韵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vede la ser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心水的扔掉，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如果说爱可以造句，如果说分离能够翻译，如果这一切真的可以，我想要将我的寂寞封闭，然后在这里无限怒气，然后将过去慢慢温习，让我爱上你那种悲剧，生命里没演出的一场戏。 你是谁哭泣在傍晚夜，你爱过我的证据，让记忆的来比想象成唯一伤人的别离， 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让我连看都难以下笔，藏在星球里写真日记，像是一场默剧。 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分手的我像语言暴力，我以无能为力再提起，决定让人熟悉。 在这里无限日记，然后将过去慢慢温习，让我爱上你那种悲剧，生命没演出的一场戏。 你深深哭泣在很晚夜，你爱过我的证据，让记忆的泪滴想象成唯一伤人的美丽。 注意太彻底，让我连看都难以下笔，藏在星球里写真日记，像是一场默剧。 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分手了我像语言暴力，我以无能为力再提起，却更不能熟悉。 都说音乐是人类的灵魂，懂音乐的人能够更加的懂得生活。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好歌不简单。 而不知不觉就 就长大了，重要是不再重要，以前不重要的成目标。想当个太空人，英勇的警察，我的执念怎么不见了？年纪越大，梦想越小，快乐越少，欲望却越来越高。 理想是在，理想发展，理想是在，现实的谁打翻？ 生命当时我们，爱总忘不过。 他的歌不好唱，音色是每个人天生的，不能改变，但是在这个音色上能够创造出来的属于他的音乐，这是我们做幕后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来听到的就是王心凌的一首歌。 在一秒钟你能握我节奏，才能若无其事站在街头，两个热恋的人拥抱，你像着风吹得有点难受，要你懂，排队的人太多，符合资格的还不止你一个，为什么你还挑战我的安排，只在乎你自己的痛快，那四面不凡假设有点被推翻，看你心情还能多舒坦，为什么你看不见我的无奈，你到底是谁的 soulmate， 你习惯了解我在想要什么，是否分手你才会有点感受， 你

过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过得无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Yeah, 我真的爱就是你，就是你。紧紧拥入怀里，哄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平静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真的爱的就是你，我唯一爱的就是你。真的爱的就是你。 继续要听到的是由金莎和林俊杰一起演唱的《被风吹过的夏天》。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感觉里面有一种浓浓的爱意，一种很单纯的那种恋爱的欢喜在里面。其实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于林俊杰和金莎的一次聊天。在聊天当中呢，金莎谈到了自己在拍摄广告的时候一段感情邂逅，所以呢，林俊杰就把这个故事写成了歌。 嗨，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后冬天也仿佛不再遥远。蓝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如果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我依旧在追，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空气中的温暖不会

记。这首歌是曾沛慈演唱的，收录在了曾沛慈发行的首张专辑《我是曾沛慈》当中，电视剧《明若小溪》的片尾曲，一起来听吧。 天边雨滴敲打着心，沿着思念渐渐透明，我和你的那些曾经，是否伸手就能抓紧？爱你是用倾盆的雨来云缠绕，冰若小溪。心不由己，也会期待偶然放晴，南方那是黑黝黝的回忆，你陪我走过的雨季，南方你曾爱我，保护着我最初的勇气，我在这里。 是三个青春已经过了一半却还没有找到另一半的大女孩寻找真爱的故事。三个人中呢，有个人是身材姣好有韵味有人喜爱的，就是这种邻家女孩啊，她飞蛾扑火一般的渴望得到爱情，本性呢却又非常的软弱，总是找不到好的男人，总是在爱中受伤害。一起来听吧。 听不见。

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多少的重重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如今岁月。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dónde vas?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起伏的感觉。 还有爱逛星雪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埋葬那些不快的过去，未来的这看不清的详细。我离开的你，丢掉你送给我的旧毛衣，没有行李，我一个人旅行。分散三层的白云，看不散的国度里，也许就可以把你忘记。让我再为你思念，独自狂欢庆祝，让孤单的舞步编织成华丽舞曲，就把自己放逐在拒绝的地图，也不必去在乎是不是幸福归宿。听着像那个黄金的钟声，漫步在那黄金色的街景，我伪装自己，面具也无法遮盖的忧伤，无助的藏随着裙摆飘荡，将你忘得无声息，前世今生的欢愉，谁敢苦心写出我梦境。让我再为你思念，独自狂欢庆祝，让孤单的舞步编织成华丽舞曲，就把自己放逐在拒绝的地图，也不必去在乎谁会是幸福归宿。 会让我们在悲伤的时候感到一丝快乐，让我们在感动的时候忽然流泪，因为让我们知道人世间的各种欢乐、各种心酸、各种痛苦，因为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这份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吴桐，欢迎锁定品味一零三三。 我想爱都要遥望一望他，假装心伤心伤一片花，只能偷看呀看一看，他就爱上要流浪一次他，直到 知道笑我还傻，我的眼光只好被你迷惑。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 南拳妈妈的人鱼的眼泪，在周杰伦的促成之下呢，南拳妈妈由四个爱音乐的朋友组成，从第一张专辑开始创作的音乐也是曲风多元，涵盖了很多方面的，包括了生活、亲情、爱情、梦想。然后接下来的这首人鱼的眼泪呢，它是收录在了2006年的7月7号发行的专辑《调色盘》里的。 城市你望着坚硬一眼，爱上他在天与海的纠结，你忍痛用声音交换了双腿，只为走进爱的人身边，你的手毁了伤心这个谎言，你懂专情不是不温柔，而你们道别都没有人停留，你没口水让我凋谢，

吹过的风筝在我身后，声音在远远裂唱，原来风景最美是因你停留。现在在流说那天已经没人记得我，梅花瓣片片飘过身后，香气越远就越浓，原来风景最美是因你停留。可惜时光它从来不停留，人懂得爱等时光来解自己，不再让自己难受，不去天涯海角，只想守着你那个回眸。 萧亚轩，他的全身上下只要跟他接触过的东西呢，就会感觉到很时尚，他全身都带着一种时尚的特质，虽然没有任何的配件，但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确定跟自在是非常极致的一个示范。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萧亚轩冲动。 很感激这城市拥挤的交通，让你我还能多相处几分钟，人潮中怕失散，所以紧紧拉你的手，一刻不放松，不放松，忍不住想要爱你的冲动，不确定你属于我会有点寂寞，你给的幸福在我心中自由走动，抚平我每一个伤口，忍不住想要吻你的冲动，不确定我的执着能让你感动，我只能相信自己感受，不怕失落，为你的一切我想要比谁都懂。

寂寞无眠。 匆匆那年，我们就牵手了，即便再见之后再痛。 你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qué te pasa?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破肌肤的感觉， 还有一块小雪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哦，是吗？哭完了心会比较好受，醒来就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故作要学会自己承受。是吧，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一切的激动只因你爱太落魄，只懂得付出不知闪躲，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总是偷偷说是自己的却不愿意落魄，总是放感情少不了你，什么自由原来你有想过，曾经爱是那么快乐，结果呢到最后爱的是只有空，只心剩下千种结果不成了，你要我不是你就不合，曾经爱是那么无奈，结果呢到最后爱的是要泪流，几乎相信你那个好，结果呢还不是和你一个人独自的承受。 知去向。这首歌来自梁博的作曲作词吉他演奏并演唱，收录在了2014年的4月24号发行的首张原创同名音乐专辑《梁博》里。不知去向，这是梁博专辑的第一波主打歌，进入中国歌曲排行榜旋即登顶，获得了中歌榜的冠军。 车子开得太快，像逃跑的罪犯，外面的空气都进不来，你在汽车为谁买单？地狱已经人满为患，天堂还是贫富路线，这个世界依旧充满危险，人们依旧在追赶，谁的思想一直在家，谁的号令已经吹响，谁的灵魂谁的主张，谁在犯错谁在投降，我不知去向，现象砸碎了最高奖项，制度败坏在我身旁，可是我不知去向，音乐还在广场播放，电视里还有人演讲，竞争强烈的人才市场现在变得空荡荡，谁的思想一直在家，谁的号令已经吹响，谁的灵魂谁的主张，谁在犯错谁在投降，我不知去向，我不知去向。

于1988年的一场唱歌比赛，那英自此之后呢崭露了头角，歌唱事业也是扶摇直上。娜姐凭借着自己独特的嗓音和直率的个性，俘获了大家的耳朵，也是宣泄了我们的情商。接下来就听到这首《毒药》。 微微一笑将我套牢，就这样掉进了圈套，你甜言蜜语把爱说得太好，以为可以到天荒地老，你张开双手将我拥抱，背后却藏着一把刀，若即若离让人捉摸不到，我进退两难危险了峭，爱情是毒药，糖衣太美妙，你的诱惑我抗拒不了，要如何才能让爱只有幻想，潜藏的机智就好，不撒了吧你都 最后一首歌来自陈坤和白举纲一起合唱的《战江湖》。在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吧。明天见，拜拜。 到底不平衡，剑飘下可魂，刀锋铁血，这是人生。人外总有人，后浪来冰存，无尽天则抢着永生。去过地狱的男人，是死过人的灵魂，慈悲是残忍替身，对错是成败也成，谁的江湖谁来做主，向谁有难忘的归来，站出来祈祷战，站出来祈祷战，刀劈不平衡，剑飘下可魂，刀 风天雪，这是人生。 人外总有人，后浪来临吞， 无尽天则强却永生。心比天高的狼人，无法得让的自尊，慈悲是残忍精神，对错是成败眼神，谁的家务谁来做主，向前又带望着归来，站出来心要开，站出来心要开。 请问1033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服务员， 哎，来了。 点菜，点菜。这个。 您好，您所点的菜品已经够几位食用了，建议您等菜品不够时再添加。您好，请将剩余饭菜打包回家。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工艺